南朝鲜的民主民生和平统一主权联代7月4号发表声明，表示要求当局接受我国关于举行全民族统一大会的建议。